目是话里话外，主持人立新。 如何执行好政策，便民利民？没得说，无车日里也堵车，您说这是为什么？是吧？能够简单的归结于有些群众觉悟不高吗？嗨，原先我还真是这么看的，是吧？所以今天带了一颗忐忑的心来上班。哟，开车了是吗？哎，没辙呀，我们家亲戚今儿做手术，我得接去，是吧？我倒不想开车，怎么家老太太不让啊？怎么着？怎么意思啊？老舅们那事儿你管不管啊？你看了没有？哈哈，暂且按下这事儿不表啊。但是呢，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转载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，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考的路径，是吧？照理说无车日那就不能开车，是吧？但是无车日他堵车究竟尴尬了谁呢？人民日报提了这么个问题儿，说是今儿不是无车日吗？又想起往年的尴尬，为了宣传无车日，开辟那无车区，嘿，秩序井然，而周边道路却是拥堵不堪，封存了公车，挺好的。但是第二天，出行的时间更长了。为什么呢？他得补办头一天落下的公务，是吧？推行一项公共政策，党报言道，恐怕不能够光讲道理，还得通情理事，给便利。哎，就说啊，希望无车日不再是绿色出行政策，哎，一日游，尴尬了谁？您说，要我说，尴尬了管理者呀。治理交通拥堵要重视实效、实际效果，不能够只求光鲜好看。时间长了，老这样就流于形式，或者说是形式大于内容了。不能够只是一方面宣传号召大家伙不开车啊，这是对的，但是应该拿出切实可行的便民利民措施，引导公众不开车，骑车坐车，步行坐地铁上下班，是吧？让他们认识到，哦，不开车也许更合适。一句话，宣传只是一个方面，政策的引导也许更重要，这就是借东风的重要性啊。 那胖子心里欢喜，一大当如何风到东风去还要招揽我了领导，下次里东风比大将产品 正是国家号召反四方，党纪国法有准绳，冤假错案得纠正，调戏妇女也不成，这谁的事儿啊？一会儿再说啊，先说大的。新华社新华网的新浪官方微博就说了啊，这国新办的发布会上宣布的消息，就咱们国家依法治国司法这个建设，哎，2013-2014年一共是依法宣告1603人无罪，之前都是被告，是吧？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吗？这个可不能含糊，是不是啊？法治是什么？是国家稳定社会安定的基石，是民主建设的前提，是不是？没法治那还不乱套了啊。新华社中国网事官方微博说，那个山东平邑那强拆事件吗？是吧？说这个着火的原因查明白了，不是人为纵火，就是那死那老张那农民自己放的。但是这里面有原因，为什么呢？皆因为在强拆之前，就是强拆发生之前啊，发生过另外一档的事儿。

啊，说是肯定立新在那儿滔滔不绝大放什么词。哎，讨厌啊，这个别念错别字啊，你这带动我念错别字回头扣奖金啊。9418是吧，您这说反话呢，哈哈哈哈。2598，哎呀真是哈，这个真是，哎呀啊哈哈哈，什么呀，对，就是他说这跟我这聊天的话不能拿出来跟大伙儿说呀，是不是啊，啊这个谁呀，1129，真是哈，这个撤销公职开除党籍那算完事儿了吗，是吧，不应该继续追责吗，好好教育教育呗，那必须的，是吧，9418，您这是吧，您那个您这话这个有理没理的另当别论，您这带脏字了啊，您这不合适啊。英师傅，哎呀这老师应该是不是哈，哈哈，对对，就说吧，这他们之间的事情咱就不多干涉了啊。11之桃，是吧，开车的时候这要为行人考虑，骑车的时候为开车人考虑，哎，就您就说这对，是吧，互相要礼让嘛，是吧。微笑，骂人还砸玻璃，哎呀这是为老不尊啊，这是个别的啊，个别的啊。趴趴熊，是吧，骑车办公，哎，这很好，这很好，觉得很亲切，可不是吗。芋圆来了啊，海娟啊，春蚕是新朋友吧，啊，小罗，是吧，这位爷脾气也忒大了，哈哈。杨森，是吧，真是啊，咱们这个为了这个民生这是好事儿，是吧，这个所以这个拆迁这个事情呢，咱们应该这个好好的把它给落实了，是吧，那依法依规嘛，是不是，你说哈。茉莉啊，还有这个质检，哎，都来了啊，顺其自然啊，很多啊，抓紧时间啊。嗯，再说一个啊，再说一动刀的，哎好嘛，怎么今儿怎么都这么血乎，可说呢。北京晨报的报道，这是咱北京啊朝阳区小武基附近，说怎么回事呢，昨天是凌晨的事情，这开车的啊，这个有一位带着媳妇儿开车回家，他这两边都有车，他这会儿功夫啊，打后头过了一辆车，拼命的就拿灯晃他，是什么意思啊，又摁喇叭，哦，可能是想超车，可是我现在不方便啊，左右都有车，我没法让你过去啊。好家伙，这车急眼了，等到说是赶上什么红绿灯停车的时候吧，打那辆车上要超车那车上下了一位彪形大汉，走至在这司机跟前，这天热呀，窗户摇下来，胳膊搭在这个车门边上，这大汉走过来，不由分说抡起手中刀啊，噗，哎呦呵，拿刀砍人啊，是啊。后来这个报警了，警方说这车是套牌的，还在